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回来浩浩汤汤第四节。好了，Freddy， 頭先咧就講咗好多 Star Wars 飛機嘅即係設計啦，亦都好多牢騷啦，我哋即係發覺，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 係啊，即係我諗係咪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嗰啲會同意啲，定係即係我哋係即係當年由零突然間有啲咁震撼性嘅嘢，即係 embed 咗落我哋嗰個 DNA 度，跟住。就睇唔過眼，即係有啲新嘅technology 嘅時候，就將一啲以前嘅嘢好似抹殺咗咁樣。 唔知呢，其實我覺得睇返轉頭，如果你話去批評前傳呢，即係後嗰三集啦。 後嗰三集。 嗰陣時係 millennium， 係2000年左右㗎嘛。2000年嗰陣時呢，我哋用緊嗰啲手機呢，啲手機都係 Nokia， 唔係 Nokia， 係Ericsson 咁細細部嗰啲 Ericsson， 樣嘢都係微型嘅。咁係咪嗰陣時因為 cyber， 因為個 IT bubble 呢，就覺得所有嘢都其實可以變咗做好微型、好纖瘦、好溜呢咁。咁而你過咗咁多年之後睇返呢種好微型、好纖瘦、好溜嘅 aesthetics 嘅美學呢，喺 Star Wars 嗰個當時嗰個 product design 呢，其實可能反映咗出嚟。但係其實以一個叫做 Star Wars 即係戰爭啦，喺一個戰爭嘅狀態，呢啲咁溜溜瘦瘦咁恩嘅嘢呢，其實唔係好 make sense 㗎喎，好似感覺係。 係同埋我諗我哋都有一種追求返係咪啲情懷呢會即係啲新太新嘅嘢，好似譬如而家啲汽車咁樣，啲新車全部都電子嘢咁樣。咁點解啲人鍾意玩古董車呢？點解啲人鍾意啲而家玩舊嘅手錶啊，或者聽返唱片啊，呢啲咁嘅嘢都係，我諗都係太多，即係我哋已經係 fed up and sick of 嗰啲新嘅 technology。 都有少少㗎，我記得我而家揸緊嗰架車啦，就好靜啦，但我對上一架我舊嗰架車呢，嗰個 engine 呢係出曬名嘅，個 engine 係震震震震震震震震，好似架 tractor 咁嘅，好似架嗰啲拖拉機咁嘅聲嘅。咁嗰個 engine 嗰種震震震震震震震嗰種聲呢，其實我而家好懷念喎。即係你有陣時揸車，你會話係咪架車要絕對寧靜咁你先至覺得好好呢？你又唔一定，因為你同外界好似完全隔絕咗，你同個外面嗰個感覺好似脫離咗呢，就好似反而冇咗揸車嗰種 機械性嗰樣嘢，機械性， 即係你係 feel 到佢震震震震震，然之後你踩油，你係聽到兼 feel 到，亦都感受到佢即 係 嗰種震呢，咁嗰個感覺係有啲唔同。 好啦，我哋返返去睇返 Star Wars 好嗎？下一張。好啦， 我哋繼續講 Star Wars 嘅飛機啦，剛才講就係話 Emperor 嗰隻我覺得超有型啦。咁其實前傳呢都唔係冇一啲好有型嘅飛機嘅。咁可以睇到呢架呢就係嗰個 Queen Amidala 嘅座駕啦，咁就係 Naboo 個星球嗰架飛機。咁你睇到呢，其實個元素就好明顯係1930幾年、1940幾年嗰啲美國嗰啲嗰啲房車嗰啲影子，你係睇得到，同埋嗰個引擎嗰啲霓虹，嗰種藍色嗰種霓虹呢都睇得到 的。咦，似返即係 Art Deco 嗰 種感覺。係啦， Art Deco 嗰種感覺。 係啦，嗰種線條即係好 simple， 但係有啲線條係由頂至底都有出現咁樣。 嗱其實我唔抗拒，反而呢一系列Queen Amidala 呢系列嘅飛機呢，我都唔抗拒，因為佢真係有個 consistency， 就係因為佢架架都係銀色嘅，咁而佢又真係幾有型嘅。咁我覺得作為一個Alien 嘅星球呢，佢可能有佢自己嘅美學啦，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。不過呢，始終都係嗰句，其實你睇返佢坐嗰個駕駛嗰個位呢，同佢成架飛機嗰個比例呢， 好似好唔合比例，唔知點解佢前傳嘅所有嘢都好似唔合比例。 係 下一張唔該。嗱、這、呢個又係Armadillo嘅另一架飛機啦。咁呢架呢係亦都好有型嘅，有一種好未來嘅感覺啦，同埋亦都睇得到佢係有種貴氣啦，係成架都係銀色 stainless steel 咁啦。咁但係亦都係始終都係嗰個 comment， 就係唔知點解望落去硬係覺得，即係如果個 cockpit size 係咁大嘅話呢，可能成架飛機都可能坐得咁唔知三個人定四個人嘅啫。 但你記唔記得呢，喺美軍呢有架隱形戰機呢個 bomber 呢，即係嗰架軍炸機呢，佢又係咁樣喎，亦係即係企曬角，好闊好闊，成個 中。但係嗰架轟炸機係坐兩個人，然之後成架都係炸彈嚟嘅啫，冇其他嘢嘅。但係你睇呢出戲咧，呢架機後面仲有個機艙，嗰啲人仲喺裏面可以走嚟走去嘅。 好，下一張。好啊，哇！呢架經典啊， 經典啊！其實咧，響我哋叫後傳啦嚇，後傳嘅設計裏面咧，另一個我覺得超級經典嘅又係石破天驚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喺森林裏面呢個 speeder bike。 即係嗰陣時呢，其實係冇諗過一架電單車純粹係以速度，唔係講火力啊，以速度嚟到做一個一場戲嘅主角呢，可以拍得咁好睇嘅。我仲記得嗰陣時呢講話佢哋點拍嘅呢，就係、是、佢有一啲有一部 camera 裝咗喺當其時就好先進啦，就有啲穩定儀，然之後呢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咁喺個森林度慢慢行、然之後呢就用好 slow 嘅速度呢嚟到拍，然之後用正常速度播返出嚟，咁、就拍到嗰個喺森林裏面飛馳嗰種效果嘅。咁、其實而家睇返呢，其實我相對地對於嚟緊12月新嗰個 Star Wars 第七集有一個、失望呢，雖然未睇，但有一點我覺得係失望呢，就係、是、not even 30年前呢嗰、那個白兵呀， 係 佢都有個變種呀， 係 呢個係個騎兵嚟 嘅， 係你留意一下30年前嘅 Star Wars， 佢有好多種兵種嘅， 係 即係佢有一個係戴住個好似個飯蓋咁嘅頭盔，係要嚟去控制塔裏面射嗰、那個激光咁呢，咁我然之後呢又有啲好似好軍人咁嘅軍服咁嘅士兵啦。呢、這個白兵嘅騎兵呢，其實個口罩同個面罩係唔同，係有個變種，係有個軍隊嘅隊形，但係反而嚟緊新嗰集我見到佢只不過個白兵嘅流線型咗啫。咁、我希望嚟緊嗰集嗰啲 product design 都有啲驚喜啦。 不過睇返呢架飛車啦，叫做又返去以前嗰種即係啲嘢掛晒喺出面嗰種感覺啦，即係佢又唔係好掛，唔係好理喎，但係呢個佢應該係喺有一個地心吸力嘅環境度飛㗎喎。 呢個嗱，你睇返個比例呢，個人同嗰個車個主體同埋前面嗰兩對好似翼咁，但係唔知係乜嘅嘢嗰個比例呢，其實成個形態係好靚，即係你個人坐喺度呢都覺得個人個坐姿係型嘅，即係可以睇得到個 product design 帶出咗一個好 iconic 嘅 image， 係點樣可以成功做得到。 好，下一張。 呢、這個就係、是第二集 Empire Strikes Back 喺個雪地嗰度打嗰隻大怪獸嗰、那個Snow Speeder 啦。咁、其實呢當其時我都覺得呢隻嘢偏細嘅。但係偏細得嚟個比例呢都比前傳嗰啲呢都合理啲。因為呢你細心有留意，其實呢架嘢係坐兩個人。後面嗰個仲係背對背揸住支機槍去射嘅。咁所以呢其實呢就好個樣係好頓嘅。但係你可以某程度上可以接受 ,ok, 喺太空上面嗰啲呢就型啲，但喺陸地上面嗰啲就蠢啲。咁、而呢個呢係陸地，所以你見到嗰兩碌炮呢都係大口勁啲，係真係有種陸軍真係 army 嘅感覺嘅。 初初出嚟嗰陣時咧，俾我印象好似只烏蠅機嗰只烏蠅，即係佢因為啲大怪獸好大隻噶嘛，你好似有一隻烏蠅嬲住啲大怪獸，悶死佢咁樣。 即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睇後傳，即係前嗰三集咧， 佢其實一路嗰啲飛機都唔係點着重表現嗰啲槍啊炮啊嗰啲嘢㗎嘛， 嗯嗯， 即係佢 X-Wing 有四支好溜好瘦好似好香雞咁幼嘅炮㗎啫嘛， 係。 但係呢一支呢一隻嘢呢係有兩碌好大口径嘅炮嘅，咁就真係有種譬如坦克嗰種陸軍嘅感覺嘅有種。 係。好啊，我成日都有個問題，細個嗰陣時就係點解佢要先拍後轉先咧？ 哦，咁我都唔知道，即係佢好似有解釋過。 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咧睇咧，第一次睇嗰陣時好細個，我唔明嘅點解啲嘢 咁啊？好明顯前轉嗰三集好弱啊！ 點解即係一開始就已經好似發生咗好多事，而好似我係唔知佢點解會突然間有個 Darth Vader 出現啦？點解呢個 Skywalker 會變成咁樣啦？嚇，又劈咗隻手，跟住又生翻咁樣嗰啲咁嘅嘢咧，都全部好似突然間喺天跌落嚟咁樣嗰種感覺。但係跟住咧，到前傳開始第一集出嚟嘅時候咧，開始大個啦個人啊，咁啊亦都開始明白啊，原來嗰陣時係 如果你拍前傳先嘅話，我諗唔會再有續輯拍嘅。 唔係，我諗拍如果拍咗前傳先咧，冇咁精彩。是咪呢？ 肯定冇啦，悶到抽筋啦。 係幾悶㗎其實真係前傳。嗰種我諗佢哋個投資呢都係少好多，其實比起後傳嗰種投資。好，我哋下一張好嗎？係啦，呢張呢就 AT-AT Walker 就係頭先嗰隻Snow Speeder 打嗰隻大怪獸啦。咁嗰陣時呢隻怪獸出嚟嘅時候呢，就其實好坦白講，第一個印象就係使唔使啊？ 係啊， 使唔使搞到咁大工程啊？得嗰兩支炮啊？ 點解咁大隻腳啊？ 點解咁大隻嘢又得兩支炮？你有幾勁啊？咁咁但係咧，深刻嗱呢個就係前後轉嗰三出裏面個 product design， 我想講嗰樣嘢就係、你如果用好合理化嘅角度去睇，佢係唔合理。但係佢製造到嗰種電影感同埋嗰個視覺效果，就係嗰個基地俾人襲擊啦，而佢就派咗三隻呢啲咁嘅嘢嚟襲擊佢，而呢三隻嘅嘢呢就感覺上就係、無堅不摧嘅，即係乜嘢都踩爛你嘅，你總之俾佢埋到你身你死梗㗎啦，咁即係嗰個電影感就係做到嗰種以小對打一隻好大體型好龐大嘅嘢，係一種有種對比喺度咁咯。咁我覺得其實如果用嗰個角度睇嘅話咧，呢隻怪獸咧其實係好過你派千兵萬馬去攻打佢，即係佢只不過派三數隻呢啲嘢咧，已經代表到Empire 嗰種 technology 嘅佢有咁嘅能力做到咁大隻嘢，佢就踩扁你嗰種感覺。 但係你記唔記得佢？喺電影入面呢係點樣俾人整冧啊？ 好低能嘅翹住隻腳咁。 係啊，搵啲鋼絲咁樣翹住嗰隻兩隻腳，嗰就成隻跌低啦。 但係嗰個成件嘢個感覺就係、你作為一個小朋友啦，嗰陣時我都係小朋友嚟嘅啫，我覺得嘩呢隻嘢好型喎，真係好好似好好打咁喎。但係如果你細心諗佢得兩支炮啫。 唔係佢一出嚟我就已經覺得佢好弱嘅呢隻嘢。冇理由即係咁高科技design隻咁嘅嘢出嚟打仗。好，下一張。 同佢一齊出嚟呢其實仲有有出現過嘅嗰場，不過就唔係主角，就係呢個 AT-ST Walker， 不過呢就喺Empire Strikes Back 嗰度喺Return of Jedi 嗰度呢，就喺個叢林嗰度比較表現得明顯啲。咁其實我覺得呢隻嘢好靚，因為唔好講話佢兩隻腳行啦，而係佢成件嘢嗰個構造嗰個構圖啊，嗰個外形嘅構圖呢都係好有型，同埋好有嗰種 military 嘅感覺。 呢隻嘢好似隻鴕鳥， 亦都 inspire 咗後來好多日本漫畫裏面嗰啲奸角嘅機械人嘅造型。 係因為呢你留意一下佢個關節呢，佢係向後接。向後接嘅機械人呢都係相對少嘅，如果你睇返即係喺 Star Wars 或者其他嘅卡通啊或者動畫入面，咁呢隻係幾特別嘅一隻。好， 好，下一次翻嚟再讲。